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之际，波黑主席团主席巴基鲁·艾泽德贝戈维茨9月9号向境内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坚信波黑和朝鲜两国之间的良好友好关系将朝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方向，为世界和平与稳定而得到不断发展。电文表示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衷心祝愿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享受幸福。